郁敏会客室，永远食力简秉持。 我最失望就是什么呢？看报纸你不用坐监。郑文你不是叻仔来的，你知不知道？ 我记得你好像讲过坐监那些全部叻仔来的。 当然了，所以 你不是叻仔来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程序？程序得你没拿我的着数， OK，你的團隊就回大陸咯，你 沒事都好分。這些是生費，這些可以剪出來的，團聚就回大陸了， 是不是？你說是 吧？這個簡上說的，不是黃毓民說的，是 不是？誰說都不要緊，人的心理 不要緊的，我說沒有說服力的嘛，你說的嘛，你愛國的嘛。 不是，我愛國愛港先。 永遠食力簡秉持，鬱敏會客室，明晚十點 myradio.hk，千万不要错过。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啦！ 我系抓紧时间啦， 好啦，嗱， 台北市啊，仲有啲咩补充啊？ 因为咧，二十到四十咧，就基本上系即系，无论系姚文智又好，丁丁又好咧，都基本上冇票嘅。咁但系最大问题咧，啲后生仔咧个投票热情系唔够嘅。 系啊， 即系佢虽然佢哋系支持柯文哲，佢觉得好玩，好玩，搞笑吓，咁但系到时佢唔出嚟投票。咁啊屌！你即係之前有 Q 埋一個最大嘅關鍵係，當呢四年佢執完政之後咧，其實台北嘅後生仔嘅人數係少咗， 係 所以係仲大鑊，少咗兩萬人到 嘅。係啊，咁所以即係後生仔係少咗啦。 同埋係數據出咗嚟咧，就係台北市嘅失業人口後生仔失業人口咧係六都之最。 啊，咁好啦。咁 其實我想問阿謝公係丁守中先生係咪佢而家嘅係咪立法委員啊？係啦， 即係。好似係，好似 丁守中係立法委員。 咁佢即係可能喺即係好多時候都係想 以前委員， 佢以前都想選台北市嘅時候都佢都有啲，可能個黨係話你忍多屆啦，咁係咯，等多陣咁樣係咯。 其實忍咗好多屆㗎啦， 真係忍咗。 之前已經上 黨內初選已經輸咗， 而家冇立法委員做，佢係我哋中央委員。 佢已經係。 恨做多年， 成廿年噶啦，恨做呢個台北市。 但係一路咧就係嗰個黨內初選都出唔到。 咁佢就應該做咗好多功課，有好多 prepare 咁係咯，好多嘢。 係，但係個問題事不與我嘛，係咪？但係個問題咧就呢今屆又希望佢得啦，係咪？因為即係呢個 形象好，個人清新係啦，個人好乾淨咁樣。 但係台北可能係一啲比較古靈精怪嘅一個都市，佢未必中意呢啲咁正派、咁老實。講嘢咁標準噶嘛，佢中可能中意， 即係佢係比較傳，即係講即係咁講啦，佢係相對比較傳統啲嘅一個候選人。係 OK， 唔係正式國民黨嘅樣啊， 簡單啲講， 內斂係咯， 係好國民黨嚟 嘅，好國民黨先嚟開 咗，超國民黨。 可能過往嗰廿年係應該韜光養晦，去到諗好多嘢，好多 計。即係你去爭嘅時候咧，就即係當然你黨內有派啦，你個即係派嘅。派系嘅競爭裏邊咧，冇講鬥爭啦。競爭裏邊你係即係往往你都係 爭少少，上一屆咁樣就大敗於連勝文， 爭少少，樣樣都爭少少，係咪？今次就嗱，即係頭先阿謝公引用嗰、那個即係蘋果個民調就即係 Sam 啦。咁啊，中時咧亦都覺得佢接近，但係即係中時咧又覺得佢就即係仲係再落後嘅。咁、但係即係能夠支持到同嗰、那個即係投票 嗰個係唔同啦，同佢落後 落後，但係即係嗰個誤差係唔係咁多，但係反為咧即係中時做嗰個咧就。佢嘅差距就會遠少少，即係只係得廿幾嘅啫，佢有三十幾，佢得廿幾，有成八九個百分 百分點咧，即係會 好啦，我哋唔多啲啦，好咁啊，咁啊，等阿子仲講講呢個 嘉義係嘛？ 張華落咁遠嘅你，度失路嘅你， 去咗邊度啊？ 問下啫，問都唔得。 得， 我起身啦， 飲啖水。咁我知道櫃台亦都天南之友亦都有個官選團啦。咁之前亦都我都有興趣依去參與。咁即係大家好，我係人民力量，即係香港嘅立嘅執行委員執委咁樣。咁我今次亦都係一個代表團嘅團長咁樣。咁我今次就11月21日。 哇！你都好夠膽喎，屌你呢度反人民力量，你夠膽上？ 唔緊要。 佢團長同我坐咧就 OK 嘅，佢團長嘅身份同我坐。 咁我哋會有另外一位執委阿星哥就會一齊去，我哋有兩個執委會去帶團咁樣，呢個人數唔係好多，10人之內咁樣，咁就會係21日就會去出發啦，咁24日會翻翻嚟香港，即係開票嗰日黃昏會翻嚟香港， 係啦，翻嚟要救呢個人任何人啊嘛， 咁就我哋嘅就由香港去台中市啦，咁我哋就坐華信啦，咁我哋之後就同你哋應該上一時間去起飛啦，到時咁就我哋會到達咗台中之後咧，會先去酒店，之後再會去 嗰啲唔講啦，你直接你講啦， 我哋會第一日會去會拜訪都等緊對方嘅回覆嘅，咁去彰化縣，咁亦都會拜會現任嘅縣長魏明谷咁樣，同埋亦都會去拜會黃惠美我哋中國國民黨嘅候選人咁樣。 彰化好似危啲喎，民進黨 咁。有啲人就有啲網絡嘅傳聞就係仲係講緊啲舊嘅新聞啦，咁大家都會記得以前早排有一個廟咁開始話掛咗啲五血腥匪旗咁喺度掛喺度咁樣， 嗰 啲有啲人即係佢就不斷去仲係炒熱緊個新聞啦。咁但係而家好啦，黃惠美點解會有後來居上啦？咁佢就又講咗彰化要更美，又必選黃惠美咁樣，即係咁嘅呢個口號，跟住又仲有係啦，咁跟住就係啦，咁啊再因為佢而家就話要求希望彰化縣有捷運咁樣，其實呢個係一個工程，咁其實都帶俾一啲縣民啊，一啲好有個未來有願景，咁都會希望見到前路嘅咁樣。咁跟住我哋就會再過去第二日，我哋會留守翻喺台中市啦咁樣。 系啦，好啦，咁台中市，我哋一跳台中市啦啊， 系啦， 咁啊台中你繼續 咁我哋就會去拜會，即係希望啊會見到現任嘅市長林佳龍先生啦，咁啊同埋亦都會希望會去到燕姐盧秀燕，咁其實呢一個亦都係綠都嘅焦點之一咁樣，因為而家新聞話空氣污染嚴重咁樣，同埋 咁要戴定啲口罩 啦，啲發電機係啊，開始香港沙士期間咁樣，咁就去到睇翻嗰個選舉嗰個狀況，咁亦都希望22日嗰晚係應該係禮拜五晚嚟嘅，咁都會應該係禮拜4晚嚟嘅，都會可能會有啲即係互相嘅競選活動，咁大概我都會知道無論綠營啊又好藍營又好，大概個位置喺邊度咁樣，係啦，阿謝公可以。 好啦，嗱咁講到呢個台中啊，咁 林佳龍。 嗱，咁我哋讲讲先讲个民调先啦。而家嗱，都系苹果噶吓，咁啊，卢秀燕咧就34.4，林佳龙就32.0吓，即系话赢佢2.4%。 嗯哼， 2.4都系喺个误差范围之内。 same 咧，又系。 咁喺你嘅观察嚟讲咧，你系点睇嘅对呢个台中市嘅选情？ 因为我表弟就喺而家就喺台中嘅东海大学，国立东海大学就读紧读紧呢个嘅政治。系嘅範疇，咁我表弟就帶翻嚟，同埋我有時喺上網見到睇到好多嘅《中國時報》啊，同埋一啲《自由時報》咁樣，我哋會睇翻一啲數據咁樣。咁其實到最尾有啲台中最大嘅勢力係邊個咧？姓顏嘅嘛。咁啊，阿顏爺咁啊，顏清標咁啊，咁佢喺台中嗰個都運用好大勢力。咁以前佢就亦都佢係一個無黨籍嘅以前嘅立法委員啦，係啦咁啊。 顏清標係親南 嘅， 我哋啊宋主委食過餐啦。 係啦，咁佢就以前就同阿胡志強市長就好合作無間，咁佢好多嘅服務。咁其實再深入啲嘅分析，咁你見到台中市係分開兩。 兩邊嘅，一邊山線，一邊係海線。咁其實有啲里長其實嗱今次我認為盧秀燕係有得困嘅，盧秀燕即係候選人。咁你見到佢掃街啊、拜票啊，有好多都唔會話抗拒，同埋有好多都好支持佢有啲去街市拜票，同埋去啲夜晚佢都好勤力去到做曬大會，同埋去拜會啲廟啊嗰啲。我見到都好喺香港收到嘅信息都好好強咁樣。 咁就係其實台中咧同高雄一樣咧，碰到問題就係喺以前嘅舊嘅高雄縣，台中縣。咁佢哋嘅即係鄉，即係比較鄉下啲地方嘅嚟講咧，佢哋支持綠營咧多過藍營嘅。咁好似即係上次嘅選舉嚟講啦，咁其實胡志權強輸咧，因為喺舊台中縣嗰邊咧係即係落後太多， 靠近山線係啦，嗰度係啦。 其實如果其實台中市嚟講咧，山線海線都係舊台中縣 係 好啦，嗱咁問題嗱，咁啊即係盧秀燕識打啦，打呢個所謂空污政策啦，係咪？咁即係啱啱嗱，本來咧諗住咧就係因為花博開嘛，花博開就諗住即係梗係對執政黨有利噶啦，只要花博係順順利利嚇，即係一開檔咧就哇 人山人海， 藍天白雲，人山人海嚇，大家就對呢個花博嗰個展覽咧就係讚口不絕，咁啊會提升民望啦。咁啊系，第一日開檔嚇，你佢哋有一個叫花博藍嘅天，個天真係好藍。冚家產第二日咧，屌連棟大廈都睇唔到。係係。咁啊啲人啲影嗰啲相啊，即係唔係好遠嘅啫，嗰層樓，即係喺對面，可能係呢度望過保險院咁對面嘅啫。嗰層樓已經見唔到夢。 佢就唔識揀日子啦。咁咧我就係10月30號去到台中嘅。咁我就係喺依個二號晚就上台北嘅，咁依家咧其實台中天氣都啲空氣都 OK 嘅，咁但係我去到台北咧，就跟住睇新聞啦，台中啲天嗰啲空氣咧就好似謝公講啦，成天都灰曬。 好啦，咁嗱咁啊，盧秀燕就主要打空污啦。好啦，咁啊喂，咁人哋都會問噶，盧秀燕你上場咁啲空氣就會清新嘅咩？係嘛？咁佢話因為好多火力發電廠咧就喺台中， 係 嚇，唔知十鳩幾部呢啲機組咧， 係 咁原來咧林佳龍在任嘅時候咧，就本來咧係一間廠一間廠咁發牌嘅，或者一個機組一個機組咁發牌嘅，林佳龍屌你一次過發鳩曬牌， 因為中央政策問題咯， 係啦，即係一次過發曬牌佢，咁 加大火力， 係啦，咁好啦，盧秀燕話：如果我當選嘅話，我作為市長，我梗係要嚴格控制啦，係咪？有咩唔妥，我就直情封 Q 咗佢，我唔俾，我即係我冇權封佢，我唔發個牌俾佢。咁唔發個牌俾佢，佢發唔到電，咁我哋啲空氣咪好咯？ 電從哪裏來咧？ 我呢個唔理佢啦，關人鬼事啦。 咁咧，其實依個咧就一線雙雕嘅，咁就會牽涉到一中央政策你廢核，咁你冇火力發電你冇電啦，咁你啲電從哪裏來咧？啊，愛都嚟唔切 㗎。好啦，嗱咁嗱，其實林佳龍即係喺佢當然有個執政嘅利啦，係咪佢可以用呢個行政買票，係嘛？咁佢譬如佢用手機個拉群組吩咐，唔係命令啊，嗰啲里長啊，嗰啲公務員啊，放低你手下嘅工作，要為我做副選。喂，屌你公務員係為國家服務，唔係為政黨服務，亦都唔可以為呢、這個 個別候選人啦、 啊，候選人服務 啊嘛。 咁但係佢夠膽咧發一個咁嘅拉，結果俾人哋炒出嚟之後咧，嗱，民進黨咧就得嘅嚇，即係佢哋搞這些呢啲咧就嘈，即係當然有炒啦，咁炒唔起嘅，啊炒一兩日就冇噶啦。如果呢個調轉國民黨呢一段拉嗰個信息，哇！你俾國民黨執，俾呢個民進黨執到係國民黨發出嚟嘅話咧，撲街啦！屌你炒足一個月，直至你落選為止， 落咗選都繼續鬧你。 我想問問啦，即係喺我哋嚟講啦，都係喺遠方去觀看啦。咁佢就係表弟喺正台中啦。咁因為東海就啱喺正台中市同台即係舊台中市舊竹台中縣中間嘅邊界嚟嘅。咁佢觀察，即係佢感受到。咁即係台中市民對兩個候選人咁嘅即係有乜嘢嘅反應咁樣咧？ 其實個感受都係都拉緊鋸狀態咁 盧秀燕都一路都在下面追，後來居上都好好犀利。但係有好多以前始終現任市長林佳龍嘅，佢好多四年前嘅承諾，佢好多嘅政策都例如都推行唔到。即係佢又話嗰個失業率啊，同埋一啲叫做即係將來係嘅希望啊，即係點樣即係將來嗰、那個搞好嗰、那個即係台中市同埋一個嗰、那個同埋嗰個鄉郊嘅即係大家嗰、那個。交通啊，咁同埋佢有啲 城鄉差距咯，所以拉近 係咯係咯，都係都未能夠達成，係啦，有好多嘢都係。 咁但係係啦，咁咧我今次咧就喺台中啦，咁就以前就揸開機車，咁而家冇咁我冇揸機車，有都唔敢揸啦而家，咁所以個牌仲喺度。咁咧我就喺就喺東海去依、這個。翻去市區嘅時候咧，咁咧同個的士司機講開，咁啊，哎，而家都塞，即係啱五點零鐘啊，塞車啊，啊，哎，唔怕啦，再過多兩年，過多兩年都唔會塞車嘅。我點解啊？個個失業話揸唔起車啊嘛。哎，原來咧喺佢哋即係當地嘅人咧感受到，原來就我哋成日都講高雄嘅經濟問題。在台中嚟講咧，去到又開始有咁嘅壓力，即係俾我感覺到，原來佢哋有個失業嘅壓力喺度。 其實成個台灣都係啦，經濟唔好又唔係一笪地方嘅，係嘛？ 啊，咁就即係你如果你照你睇嚟講咧，咁其實盧秀燕追上嚟，除咗佢即係依個空運問題，其他嘅政見咧，有冇咩特別嘅即係可以壓到林佳龍咧？ 其實一句到尾都見到今次林佳龍市長。我表弟咁樣玩翻個水，同埋我有啲即係親戚啦，咁樣亦都即係我嗰個香港表弟嚟嘅，咁樣咁過到去聽到嘅信息話，都其實感受到其實林佳龍係會係夾硬買車面慘勝嘅咁樣，都知道嘅 feel 到嘅佢個感覺係咯，即係佢哋喺個台中都讀咗三年書啦，咁亦都會翻嚟香港，亦都會再喺嗰邊聽到好多嘅消息翻嚟咁樣。 即係喺佢嚟講，佢都覺得林佳龍會贏，只不過咧就是、 問咪好掹車邊係啦，應該係 around 萬五票之內咁上下啦，可能唔止，可能九千人票之內佢咁樣係啦。 你仲有十一日啦，係嘛？即係裏邊會發生好多嘢嘅嗱，本來。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林佳龙同呢个卢秀燕之争咧，就系虽然系 Sam， 卢秀燕之前卢秀燕系带嚟都几大下嘅，嗰、那个 后几打几多嘅， 咁但系咧嗰个即系看好度啊，咁林佳龙系 高啲嘅， 系拉好远啊，咁而家嘅看好度咧，其实都拉到差唔多，好接近噶啦。 你拉接近，其实有几个地方嗰、那个。情況都是這樣，是因為寒風而將他那個即所謂看好度拉高而已， 將整個藍 藍營是帶高而已，其實實際上是不是贏到呢？當然即在今天我們跳跳價即是譬如說我們講寒風高雄市那個贏面是不是真的那麼大呢？ 寒風一陣講， 一陣講， 台中就話能唔能夠將呢個網路的人氣集中轉變？ 你台中一樣啫嘛，你而家林佳龍，你唔好即係唔係省油的燈嚟嘅，大佬，即係我哋情感上我哋一定係支持即係藍營，咁但係林佳龍喺台中市頭先都分析過啦，台中縣。即係過往嚟講，一直都係藍綠型嘅一個即係票倉嚟嘅。 咁其實講票倉亦都唔講，即係台中嚟講咧，其實就係幾中間路線。 幾中間路線 係即係各自執政㗎。 各自執政啦。你胡志強執政咗胡志強即係上一屆嘅選舉嘅輸，同今次林佳龍佢嗰、那個即係佢又唔係話差得好犀利嘅。我哋所睇到咧，喺台中嘅市民咧，對林佳龍嚟講咧，都唔係話個討厭度咧去到咁高嘅，即係仍然係佢有佢個。 所以盧秀燕主攻空烏咯。 咁但係咧，即係其實一樣咧，林佳龍呢幾年嚟咧，其實咧就冇任何嘅建設，亦都冇任何嘅政績可以見到嘅。 佢冇。 當然啦，有一樣嘢就話 冇，唔係太爛。 佢冇政，佢冇。政績咧，即係表示冇破壞啊！咁亦都係，即係話亦即係唔會話咁多把柄俾人哋話。 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早排阿蔡總統出訪嗰陣時咧，就去咩貝里斯咁上啦，咁佢亦都有提及過即係可能。 知道選舉啦，九合一啦，國家選舉啦，咁樣咁就亦都提及過，有啲咩台中嗰啲花苗啊，會係去外國啊，或者即係經啲橋團啊嗰啲係可以帶去外國咁樣。喂，有啲花卉啊，或者係種植嘅技術啦、啊、咁樣。其實我會唔會蔡英文總統係出緊口述或者係點樣特別係幫緊自己嘅黨候選人去拉票咁樣？ 其實咧，依、這個即係不嬲依個所謂農業協助咧講咧，咁其實咧。一路都是農委會去做，咁或者委託，譬如即係我間母校啦，係我哋去做嘅，咁就並唔係話地方政府去做，所以依一樣咧係幫唔到佢哋嘅。 OK， 好啦，我哋嗱講翻轉頭啦，實講新北啊，新北咧其實我哋一直都講，侯友宜贏梗啦，嗱最新嘅民調啊，蘋果嗰個民調咧。似乎蘇貞昌啊，真係後繼後世 名位喎嚇，後繼名位啊！ 咁佢嗱，咁我講嗰個民調啦，咁啊，侯友宜咧就係36.4%，蘇貞昌30.7%，相差6.5%啫，六個百分點都冇。嗱，以前一直以嚟都係拉到成20%嘅，最差都10%嘅，而家拉到個位數字，咁所以咧，第一，當然呢個蘇貞昌本身佢都有佢嘅爆炸力啦，係咪老院長嘛話曬嚇，即係佢都留低好多啲腳毛喺度啦。第二，即係侯友宜亦都係一個比較又係一個老實人啊，即係佢唔係一個國民黨式嘅老實人啊，佢真係一個老實人，係啊，即係一個台灣本土嘅一個昂直嘅一個老實人。 長官， 即係唔係國民黨候選人全部都 是？即係唔係國民黨嗰啲打曬胎啊？屌你講嘢就四平八穩嗰啲，侯友宜唔係呢啲。 嗱，咁我唔係好認同咧，因為咧佢始終都係警戒出嚟，你見佢其實佢係由基層一路打上嚟噶。咁我亦都係聽過佢嘅演講，咁其實佢係如果佢轉做 sales 嚟講咧，佢一樣咧係成功嘅 sales， 佢口才好了得，好可以係集中到係捉到人心。啊，咁佢 但係你相對比呢個蘇貞昌你唔掂啊嘛？ 嗱， 蘇貞 昌，如果係話喺即係話 蘇貞昌口才得啊，直情係即係喺呢個民進黨裏邊 係咁樣，所以口才得咧，而家就俾人哋感覺一種咧，就係話好似江湖賣藥咁樣，即係佢而家變咗咧係嗰種老油條，太老油條啊，俾人感覺，所以而家好多嘅選民咧，即係對佢呢個印象咧就 但個問題人哋真係標籤咗喎， 當然 大家你唔好理佢喎，真係標籤咗喎。 標籤嘅原因咧，咁我相信好多嘅，咁係同佢口才有冇關？咁但係我喺即係喺 好似今日有場辯論，我冇睇到啊，今日有場辯論嘅啊，咁一直以嚟。蘇貞昌梗係自恃呢個口才了得啦，係咪？梗係要逼呢個侯友宜上擂台啦。咁侯友宜都最後應承咗，咁但係咧就係唔贊成咧，就互相結問啊，交叉結問，即係話主持人問乜，我哋答乜，就唔同意就話互相即係兩個 PK 戰啊，台灣叫 PK 戰啊，咁就唔同意，咁所以咧。侯友宜心理上面咧都覺得係比呢個蘇貞昌係差嘅，即係尤其是呢類咁嘅口才辯論啊。咁當然係口才辯論唔係代表做嘢得啊，係咪？但係個問題，蘇貞昌覺得老院長，佢在任時候老實講，亦都真係唔差嘅嚇。佢喺個台北縣嘅時候，佢做呢個台北縣長嗰時咧，亦都名聲都唔差嘅。咁所以就。有後來居上啊，雖然未到超前咁，但係都拉得好近、即係有。 咁我諗最主要都係話嗰個深澳電廠停建咧，就少咗個箭靶， 係咁 即係少咗一個包袱。 當然啦，即係因為深澳電廠係一直以嚟係蘇貞昌嘅一個 大包袱啦， 大包袱啦。一問親佢又要轉頭走嘅，屌！問親你贊唔贊成呢個深澳建電廠啊？咁佢 轉頭走， 係啊，孭住個箭靶去到邊度俾人射到邊？ 咁啊，即係變咗而家你就冇咗呢個包袱，佢就可以振振有詞啦嘛。我梗係反對深圳建電。 咁我又有個問題問，如果今次其實新北市一個戰場，咁過往 游石坤即系呢个前即系院长有冇话出嚟话又见唔见到佢帮拖咧？好似我又少留意到。 游石坤好似唔见人咁。 系因为咧当日咧 佢都想出嚟啊嘛。 系啦，咁其实咧就亦都冇话咩党内初选嘅直情啊。阿邵英总统嘅指派 钦点 系， 因为佢都想出嚟，用带人行山添，倾谂住倾啊，即系 同埋一班理想行山。 结果后来最后就邵英就 appoint 咗呢个苏贞昌咁就。咁咪屌你，即係點解揀佢又揀我咧？ 我都係中華民國前頭。 因為即係當初嘅即係黨內話要初選佢，游石坤嘅即係嗰個民望就比較高啲嘅，咁所以佢都以為自己有份。 好啦，嗱咁啊，而家就變咗就都嗱，變咗我哋成日講話何友宜就即係躺喺度也贏咧，就似乎有啲 起身要跑。咁其實我覺得呢啲民調咧，亦都有個好處，即係提醒大家唔係贏硬噶，大家要出嚟投下票啊。 何友宜不斷強調就嗱，因為經即係一直以嚟維持係同蘇貞昌係維持即係廿幾一路到十幾係嘛，個位數字係從來冇出現過嘅。咁所以咧，啲人話：，你啊，侯友宜，你咁高民調，你一定贏緊啦。佢話：嗱，千祈唔好啊！佢唔係驚跌喎，佢係驚啲人覺得佢贏咧，唔出嚟投票。 呢個係選舉。 佢話：你哋一定出去投票，唔好諗住我贏，就諗住爭一票唔爭，冇所謂啦，都贏緊咯。咁我唔出嚟投票啦，係嘛？唔會爭我一票嘅，千祈 爭 我 票。 所以咧，就尤其是而家咧，更加撲街，屌七個 percent 到，咁所以咧就即係變咗咧就更加危險啊！咁啊，即係侯友宜就更加要加把勁啦，咁因為都係危嘅。如果7% 咁嗰個咁咁少個距離嘅話，即係同我哋預先諗住台北。屌新北市，屌你可能輸 Q 曬，新北市贏 Q 緊噶啦，我哋仍然保住呢個中一個國民黨嘅一點命脈，可能屌你分分鐘連呢個命脈都可能都瓜 Q 埋就撲街啦。 跟住其他嗰啲全部跑唔掂，嗰啲大敗大落， 由北到落嚟啦，開始數翻落嚟。 我諗啊，桃園咯，咁我哋快啲。 頭先你講你都會去 會關注，會經過咯，係啦， 係 經 過。桃園咧， 啊而家又 online 啊，見緊而家桃園，因為阿韓風去咗上去幫佢陳孝成，而家就現場嗰邊係啦。 嗱桃園咧就其實冇乜希望噶啦，老實講。 桃園可以執定包袱噶啦，真係唔係。 因為咧就呢個鄭文燦咧呢條友咧就佢真係世界仔嚇。 主要是蔡英文的系啦，又是總統的系。 咁呢個另外， 同埋佢本身好叻嘅一個人，佢都連藍營嗰啲支持者都覺得佢好叻。 佢咧就。嗱喺佢執政，突然間因為佢係院士合併咧，就多咗600億，哇大 Q 把錢，所以咧佢係來者不拒，無論藍營嘅團體嚟又好，綠營嘅團體嚟好，我都俾錢。 啊，你要建設得， 即係你要辦活動啊，要你嗰啲叫做咩啊？要五毛俾一塊啊！屌你咪優惠有幾塊？ 送省長嗰啲啊！ 屌你咪你五毫唔夠嘅，你攞9蚊去啊！屌嗰啲嚟嘅，咁所以咧，即係藍營嗰啲又覺得哦，屌唔錯啊，大佬係嘛？咁所以咧就變咗個藍綠啊通吃。咁而家就唯一咧就係卡住喺呢個觀塘嗰、那個那個輸氣管啊，係 啦， 咁有好多人就問佢，尤其啲環保團體啊，屌問佢喂，屌你輸你係咪犧牲我哋先啊？哦你新北市嗰個深澳發電廠你又唔起啦，咁而家我哋呢度起，咁你破壞曬我哋嗰啲 早 招，咁即係點啊？咁鄭文燦一聽到呢啲又跳台跑啦， 因為咧 同呢個水槍 佢都唔怕得罪你噶，你環保人士嘅票啊， 係咁所以咧，同埋即係因為呢個所謂觀塘嗰個輸氣管離開居民太遠啊，呢啲咁嘅所謂早招咧，係啲環保撚咧。先至關心嘅啫，一般老百姓係唔理嘅啫，等於啲中華白海豚係啲環保撚先至關心嘅啫嘛。一般老百姓，你話撚知你啦，屌你死咗幾條光個嬌事咩？ 絕種咪絕種啦，係咯，又冇又唔食得嘅。 即係同一般老百姓相得太遠啦，即係佢喺佢嗰個觀念裏邊嚟講。 咁其實就係我哋即係現代人嘅環保意識不足啦。咁呢其實即係要再教育嘅一樣嘢。 啊，咁啊，所以咧變咗就咁，但係當然啦，咁因為 其實從外觀同埋一個傳媒啊，即係香港啊同埋台灣傳媒啊，有啲 在匪區在淪陷區的傳媒亦都網民亦都關心，咦，其實我都話鄭文燦其實佢有好多嘢都係死好命，好多嘢佢都係好好彩咁去到做到佢嘅功績。 我覺得佢同呢個阿林佳龍一樣，咁佢其實呢幾年咧，佢都冇乜嘢大力做過乜嘢。就係咁樣好啦，就係你冇做嘢，即係你表示你冇破壞， 冇做冇錯。 係 啦，好啦，我都講講嗰個民調啦，鄭文燦就36.9，陳學勝咧就26.8。相差10%。 我屋企都有三票，起碼我親戚啊，嗱老友，我都喺桃園大溪啊， 10%已經好好噶啦。 我都有三票， 即係從都係投鄭文燦啦。 唔係都係陳樂正噶啦。 即係同當初嘅民調係陳學勝係得十幾嘅啫，而家去到26%咧，已經係跨進一大步，即係因為寒風。 寒風效應， 算有交代啦， 有交代㗎啦。 今晚會吹票，而家都現場。 所以即係變咗寒風係救咗好多人嘅，即係有啲掹掹緊嗰啲就突然間就可能會贏，有啲即係本來就即係低迷不起嗰啲咧，就突然間就吃一位哥， 人氣上升， 吃一位哥突然間彈一彈，有冇持續力就唔知啦，係嘛？咁啊，所以即係都有會夠鐘喎， 仲有幾秒，啱啱等你收埋嗰句。 好，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